你好，我是胡宗响。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注册和发现服务。专栏上一期我给你介绍了服务发布和引用最常用的三种方式 RESTful API、 插苗配置以及 IDR 文件。假设你已经使用其中一种方式发布了一个服务，并且在一台机器上部署了服务，那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想调用你这个服务，我该如何知道部署的机器的地址呢？这个问题就跟我想去吃肯德基一样，我可以去谷歌地图上搜索肯德基，然后谷歌地图会返回所有的肯德基店面的地址，于是我选择距离最近的一家去吃。这里面谷歌地图就扮演了一个类似住址中心的角色，收录了所有肯德基店面的地址。同理，我如果想知道你提供服务的地址，那么是不是可以去一个类似谷歌地图的地方去查呢？是的，在分布式系统里就有一个类似的概念，不过它的名字可不是叫什么地图，而叫住址中心，但原理和地图其实差不多，就是将部署服务的机器地址记录到住址中心。服务消费者有需求的时候，只要查询住址中心，输入提供的服务名，就可以得到服务器的地址，从而发起调用。下面我来详细给你介绍一下住址中心的原理和实验方式。首先来了解一下住址中心的原理。在微服务架构下，主要有三种角色，服务提供者也叫 RPC Server， 服务消费者也叫 RPC Client， 和注册中心 Registry。 这三者的交互关系请点击文稿查看关系图。我来简单解释一下， RPC Server 提供服务，在启动时根据服务发布文件 server.xml 中配置的信息向 Registry 注册自成服务，并向 Registry 定期发送心跳汇报存活状态。 RPC Client 调用服务，在启动时根据服务引用文件 client.xml 中配置的信息向 Registry 订阅服务，把 Registry 返回的服务节点列表缓存在本地内存中，并与 RPC Server 建立连接。当 RPC Server 节点发生变更时， Registry 会同步变更， RPC Client 感知后会刷新本地内存中缓存的服务节点列表。 RPC Client 从本地缓存的服务节点列表中基于负载均衡算法选择一台 RPC Server 发起调用。以上就是住址中心三者之间的交互流程。接下来再来讲一下住址中心如何实现。住址中心的实现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住址中心需要提供哪些接口，该如何部署，如何存储服务信息，如何监控服务提供者节点的存活，如果服务提供者节点有变化时如何通知服务消费者，以及如何控制住址中心的访问权限。下面我来一一给你讲解。首先需要解决住址中心 API。 根据住址中心原理的描述，住址中心必须提供下面几个最基本的 API， 例如服务注册接口，服务提供者通过调用服务注册接口来完成服务注册；服务反注册接口，服务提供者通过调用服务反注册接口来完成服务注销；心跳汇报接口，服务提供者通过调用心跳汇报接口来完成节点存活状态的上报；服务订阅接口，服务消费者通过调用服务订阅接口来完成服务订阅，获取可用的服务节点列表；服务变更查询接口，服务消费者通过调用服务变更查询接口来获取最新的可用的服务节点列表。除此之外，为了便于管理，住址中心还必须提供一些后台管理的 API， 比如服务查询接口，查询住址中心当前注册了哪些服务信息；服务修改接口，修改住址中心中某一服务的信息。那么住址中心该如何部署呢？住址中心作为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住址中心一般都是采用集群部署来保证高可用性，并通过分布式一致性协议来确保集群中不同节点之间的数据保持一致。以开源住址中心 Zookeeper 为例， Zookeeper 集群中通常包含多个节点，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者可以同其中的任意一个节点通信，因为他们的数据一定是相同的。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 Zookeeper 的工作原理说起。每个 server 在内存中存储了一份数据， client 的读请求可以请求任意一个 server。 Zookeeper 启动时将从实例中选举一个 leader 负责处理数据更新的操作，一个更新操作成功，当前仅当大多数 server 的在内存中修改成功。通过上面这种方式， Zookeeper 保证了高可用性以及数据一致性。接下来我来给你讲一下如何存储服务信息。还是以 Zookeeper 为例，注册中心存储服务信息 一般采用层次化的目录结构，每个目录在 Zookeeper 中叫做 Znode， 并且有一个唯一的路径标识。Znode 可以包含数据，也可以包含子 Znode。Znode 中的数据可以有多个版本，比如一个 Znode 下存有多个数据版本，那么查询这个路径下的数据就需要带上版本信息。那么该如何监控服务提供者节点的存活呢？这里就需要检测服务健康状态。注册中心除了支持最基本的服务注册和服务订阅功能以外，还必须具备对服务提供者节点的健康状态检测功能，这样才能保证注册中心里保存的服务节点都是可用的。还是以 Zookeeper 为例，它是基于 Zookeeper 客户端和服务端的长连接和绘画超时控制机制来实现服务健康状态检测的。在 Zookeeper 中，客户端和服务端建立连接后，绘画也会随之建立，生成一个全局唯一的 session ID。 服务端和客户端维持的是一个长连接，会在 session timeout 周期内，服务端会检测与客户端的链路是否正常。具体方式是通过客户端定时向服务端发送心跳信息，服务端重置下次 session timeout 的时间。如果超过 session timeout 后，服务端仍然没有收到客户端的心跳信息，那么服务端会认为这个 session 已经结束了，Zookeeper 就会把这个节点从注册中心中移除。服务状态发生变更时怎么办呢？一旦注册中心探测的有服务提供者节点新加入或者被剔除，就必须立刻通知所有订阅该服务的服务消费者刷新本地缓存的服务节点信息，确保服务调用不会请求不可用的服务节点。继续以 Zookeeper 为例，它是基于 Zookeeper 的 Watcher 机制来实现服务状态变更通知的。服务消费者在调用 Zookeeper 的 Get Data 方法订阅服务时，还可以通过监听器 Watcher 的 Process 方法获取服务的变更，然后调用 Get Data 方法来获取变更后的数据，刷新本地缓存的服务节点信息。最后，如何控制注册中心的访问权限呢？在实际的微服务和测试部署时，通常包含多套环境，比如生产环境一套，测试环境一套。开发在进行业务测试，测试在进行业务回归测试时，一般都会用测试环境部署的 RPC server 节点注册到测试的注册中心集群。但经常会出现开发和测试在部署时错误的把测试环境下的服务节点注册到了线上注册中心集群，这样的话线上流量就会调用到测试环境下的 RPC server 节点，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注册中心需要提供一个保护机制。你可以把注册中心想象成一个带有门禁的房间，只有拥有门禁卡的 RPC server 才能进入。在实际应用中，注册中心可以提供一个白名单机制，只有添加到注册中心白名单内的 RPC server 才能够调用注册中心的注册接口，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测试环境中的节点意外跑到线上环境中去。小结一下，注册中心可以说是实现服务化的关键，因为服务化之后，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者不在同一个进程中运行，实现了解耦，这就需要一个纽带去连接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者，而注册中心就正好承担了这一角色。此外，服务提供者可以任意伸缩，比如增加节点或者减少节点。通过服务健康状态检测，注册中心可以保持最新的服务节点信息，并将变化通知给订阅服务的服务消费者。注册中心一般采用分布式集群部署来保证高可用性，并且为了实现一地多活，有的注册中心还采用了多 IDC 部署，这就对数据一致性产生了很高的要求。这些都是注册中心在实验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最后，请你思考一下，你觉得注册中心来实现服务发现与传统的 DNS 实现服务发现有什么不同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